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9集。依稀只记得熊熊大火中升腾起的烟雾，将眼前景象全部扭曲模糊。女人在烈火中的裙摆飞扬，踩着足下累累尸体，脸上沾着一串鲜血，蔓延着森冷的笑容，红唇轻启。穆家，这样才干净。望向她的眼中，再无欣喜怜爱，只剩憎恶、嘲笑和一点冰冷的杀气。记忆氤氲成一片，奋力回想，只有这短暂的一幕还留存在脑海。我就是因为想不明白，想不明白。穆瑶低低说着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，攥着酒杯，竟然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，挂着破碎的表情，无声地流泪。我才恨他，才要找到他，问问他为什么。柳福一叹了口气，将有些醉了的穆瑶揽进怀里，安慰地拍着她的背。林妙妙想，这倒是原剧情里不曾有过的内容了。灭了穆家上下的那只大妖，原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，不想却是白怡蓉。妙妙脑子里一团浆糊，不住地往肚子里灌着酒。穆瑶依偎着柳福一，望着桌上的空盘发呆。曾经在漆黑的屋子里，当他提着食盒出现的时候，当温热的粥流进肚子里的时候，当他抱着自己夸张的嚎哭的时候，把头上金贵的簪子发饰都捋下来，一股脑往他发间簪，笑着说摇儿带的时候，他的留恋与亲近，那时候他碍于少年人的自尊没有说出来。可还没等他长大，忽而就相隔血海深仇，令人心惊胆战，夜不能寐。卡在嗓子眼里的那一声娘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叫出口了。这时烟花骤然密集起来，窗户外面闪烁着忽暗的光，一时间几乎能听得见镇中心传来的热闹的人声鼎沸。吴方镇是吃喝玩乐的天堂，人们点燃焰火，狂欢至半夜，庆祝新春到来。屋子里的气氛在这样的热烈映衬下显得有些伤感，竹燕轻轻摇曳着，几乎没人发出声音。穆生靠在椅子上，看着穆瑶无声抖动的肩膀，想起了曾经那个怪诞的梦。梦里他竟然管白怡蓉叫娘，亲如母子，多么的荒唐。太阳穴骤然尖锐地疼痛起来，少年脸色发白，屈指摁住了额角，痉挛一般突如其来的疼痛许久才消退。他靠着椅背，有些茫然地转着指尖的收腰柄。吴方镇平静的外表下，似乎掩藏着恶毒的惊涛骇浪，只要他掀开塞子，就会一股脑地涌出来将他吞没。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，他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感，与之相应的是梦里慕容儿那张亲切的脸愈加清晰，只可惜在那些梦里他都是恶毒的姿态，比白怡蓉还要恶毒。 阿姐，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讨了爹爹的欢心吗？ 他端起酒杯放在唇边一点点抿，眸光暗沉，语气平静。穆瑶听到问话直起腰，茫然地想了一会儿。 是啊， 最开始的时候父亲是不太喜欢白怡蓉的，他的势力与浅俗与这个规矩严整日子平淡的家格格不入。可是到了后来，突然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变得如胶似漆起来。他不止一次见到他挽着父亲回房间，二人有说有笑，白锦立在一旁黯然地看着，欲言又止。 那个时期的白衣容，还是那张尖下巴的脸，钩子似的眼睛，浓妆艳抹，酥胸半露，却平白的多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气。这种傲气主要体现在他栗色的眼睛里，逆着人的时候喜欢侧着眼，眼尾那个钩便显得异样妩媚，眼里含着疏离的笑意，笑意底下淡漠如冰。那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纠缠少了很多，大闹的次数也少了很多。也就是那时候，穆怀江忽然开始正眼瞧着一房侧室了，将他抬得未比正妻，日日流连，甚至有点耽于美色的意思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穆瑶现在想来依旧觉得颇为荒诞。白怡蓉那样的性子，他宁愿相信父亲被苏妲己勾引，也不能相信白怡蓉能做那个动摇他意志的人。我14岁那一年，他皱着眉头有些犹豫。有一次他的房门没关紧，我从廊上经过，听见了爹在他房间里。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外人面前威严刻板的父亲会有那种梦浪的时候。透过那个窄窄的门缝，他隐约看见白衣荣勾着他的脖子挂在他身上，声音宛如莺啼，又酥又媚，嗔怪道：老爷叫荣娘 啊。荣娘。 老爷。 他笑着轻轻侧过头望向门缝的方向，眼里含着嘲讽的笑，竟是一个有些像挑衅的表情。那个瞬间，他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，以为自己的偷窥被人发觉了，手脚发凉地跑开了。他抿着嘴， 他让爹叫他荣娘。 从此以后，穆怀江宠爱他就依言叫他荣娘，白锦面前也不避讳。白怡蓉得意的一段日子由此开始了，直到穆家灭门的那天晚上。穆生转着酒杯低声道： 叫荣娘吗？ 他拿起酒杯再满上一杯，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沉甸甸的烦乱。一只酒盏忽而伸到了眼前，林妙妙脸颊红红的，挤子似的眼睛看着他，有些醉了，声音软绵绵的： 我也想要。 他回头一望，才发觉他听着他们说话的一会儿功夫，无声无息地把自己面前那一壶都喝干净了，还来要他的。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，抬手就会碰到他的衣襟儿。女孩发间温暖的栀子香气混杂着烂漫的酒香，惹人心神荡漾。先前阴云般的那些思索砰的一下便全散了。她的睫毛轻轻动了一下，绕开她的手，镜子给自己倒，按捺住剧烈的心跳。 你已经喝了一壶了。 妙妙酒量算不上好，在泾阳坡一壶烧刀子就能让他醉得胡言乱语，再喝下去那得成什么样子。 没有够一壶。 妙妙口齿不清的辩解，右手扒住了他的手臂，半个身子无意中靠在他身上，急切中又有点委屈。 差这一杯才醉呢，快帮我倒，我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